一天都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啊，好耐冇见大家啦，有两个星期咯。过往嗰两个礼拜，我唔需要翻工嘅时候咧，喺呢个午夜时分咧，就可以真系瞓得觉安安乐乐，就唔使要挂住起身翻工。平时如果翻咁早嘅时候咧，真系有啲时候系害怕唔知醒噶，咁所以咧系。唔係話瞓得太好，半睡半醒之際就要即係起身翻工啦。咁但係過往嗰兩個星期咧，就係放假啦、休息嘅時候，咁可以多啲時間休息。不過有時瞓得多咧，又唔係咁好，瞓得多咧腰骨又會赤啦。咁過往嗰兩個星期其實有啲唔舒服啦，又咳啊，喉嚨都有啲沙啞，所以咧都未係一個好完全嘅狀態同你見面啊。希望咧就係喺翻工嘅時候，繼續忙碌嘅時候咧，有時係咁樣嘅喎。喺忙嘅時候咧，就或者會係好多嘢咧係又搞得掂啊，又慢慢會恢復翻係有翻唔係喉沙嘅聲音，同你做節目。今早嘅时分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仲有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而家27度。5:11嘅时间啦，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伤心。 开始我们的节目，用这一首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在过我的两个星期，有些时候醒的时候呢，就会啊知道是放假，不用翻工，所以那个压力又没那么大，又可以呢安然继续睡一觉啊。是其实都在放假期间，又不需要被时间支配了自己的时候呢，就有这个自由了。喜欢几时睡觉，几时起身吃东西，整一下食啊，或者做下这样做下那样。那就不同在翻紧工的时候呢，你很多东西都受时间的支配。所以有两者这个分别在这里。当然呢，也都会很挂住你们的。我有两个礼拜没有即系同你哋一齐共度呢个早上，又或者可能你都会唔会系觉得好似，哎，听惯咗我把声，听唔到我声，又好似唔知点咁样，系咪啊？咁如果系嘅时候咧，亦都系喺放假时候俾到我又反思啦，你又反思啦。原来听惯咗咧，系有一份安全感，同埋有一份亲切感喺度啊嘛。早晨啊，今日嘅日子咧就9月19日，农历系8月24日，星期一。天气方面呢，就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温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风势颇大，气温会稍微下降，同埋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报是雷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在上午5点，台风南马都集结在长崎之东北偏北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日本九州。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同时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生效噶。清晨时间5点17分啊，接近。听紧嘅系清晨省里，而家温度27度。 当亲爱的一片热唇在脸上似火花，轻轻一烫，令天空也给一脸红霞，扮演淡雅胭脂，收收低降，似醉了远山倒插水香。似醉了鬓边一片金光，雏鹰恐怕给飞鸟徘徊，为我做了一张黑色沙漠怀疑，这身躯这草坡纷纷远化，衣衫依你透清香，怀疑怀疑，这景色这空间纷纷变化，一生一世永一醉了鬓边一片金光。

是信已上流，庆幸你不便错重，挽着手双双倾诉心事。啊，别了数载，至今再重逢。有如梦中，不禁相拥笑抹泪容，徐徐共挽双手，初初大家两手震动。又谁料你像个顽童，笑若你走也匆匆，笑问起怎么相见。 再两分钟到答半的新闻啦。 请用我去织梦，用笑来做阵微风，把长路也轻轻吹暖，陪着那小豆芽梦。请用我去追捕， 凌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各地政要陆续抵达英国伦敦，准备出席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美国总统拜登和夫人吉尔到安放灵柩的西敏宫，向伊丽莎白二世表达敬意。拜登形容伊丽莎白二世待人以诚，会问候他人，查问有乜嘢需要，并随时愿意提供协助。 亦都会确保对方完成应该要做的事。拜登说，这个是伊丽莎白二世和其他人沟通的方式，令他想起自己的母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妻子奥莱娜亦都有前往伦敦向伊丽莎白二世致意，并在白金汉宫和威尔斯王妃凯特会面。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警告，俄罗斯如何应对近期在乌克兰战场的挫折仍然是未知之数，要求驻守在乌克兰邻国波兰一个基地的美军人员保持警惕。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以来，那个基地为基辅提供支援。米利参观基地的时候说，现时对俄罗斯来说，战事发展并不顺利，美方有责任保持高度战备和警戒状态。米利强调，并非暗示驻欧美军面临的威胁增加，但就要时刻做好准备，因为在战争中，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永远都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俄罗斯表示，军方摧毁乌克兰三个指挥中心和一个导弹攻击协调中心。国防部说，参与行动的包括战术航空兵、导弹兵和炮兵，他们成功摧毁位于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的一个导弹控制与协调中心，和乌军分别设于哈尔科夫州、扎波罗热州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指挥中心。国防部说，俄军在127个地区摧毁乌军47个炮兵分队，消灭战斗部队和军事装备，包括一间美国军事服务公司的雇佣兵，以及位于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境内一个民族主义编队的基地。国防部又说，乌军在哈尔科夫地区一个仓库被摧毁，一面存放了用于西方火箭炮系统的7500几发炮弹。乌军设于扎波罗热州的一个弹药库也都被俄军摧毁。回来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估计，今个财政年度将会录得超过1000亿赤字，将会是历来第二高的财政赤字，也都意味政府财政储备或者会进一步降至8000亿的边缘。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兆波分析，8000亿储备仍然能够应付一年几的政府开支，当局考虑会否再推出涉及庞大金额的保就业计划时要小心检视。他指出，如果能够在不影响疫情下进一步放宽入境检疫安排至0+7和社交距离措施，有望第四季经济数据反弹，否则全年经济增长或者出现轻微负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风势颇大，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上午7点。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830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王位争夺，政治角力，杨洋饰演的王子，赵露思饰演的公主角色，除了都是武林高手，两人身份亦卷入王位争夺，以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下，究竟边个是胜利者呢？ 国剧830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 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同大家一齐去到广州嘅老西关啊，去探访一位啦，酸黑匠人项仲秋。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你好啊，翻翻嚟工作岗位，同你一齐共度早上啦。你好啊，系啊，听翻我把声啦，系嘛？不过咧，过往嗰两个星期咧，就放假嘅期间，其实咧就都有啲唔舒服嘅，咁啊又伤风咳啦，喉咙好痛啊，咁啊有一段时间咧个声好沙噶，咁而家系康复当中啦吓，咁啊但系都仲有啲沙底嘅，咁希望就再过一段时间啦，自己又要睇下食啲乜嘢可以令到把声会润翻啲，好似以前咁样咧就好啲啦。系有时咧，即系唔系净系话挂住啊做节目把声要靓嚟同大家见面，就算系一般嚟讲唔系做呢行咧，当你身体里边任何一个嘅位置你觉得唔舒服，譬如伤风啊，或者头痛啊，喉咙痛啊，声音沙哑嘅时候咧，或者腰酸背痛等等，每一样嘢喺你身上发生嘅时候咧，你都系觉得唔舒服嘅，都系想快啲好翻啦咁样，先觉得原来身体健康系非常重要啊！所以咧喺平时嚟讲都要好好保养自己嘅身体，好好锡住自己先得啦。好啦，咁啊翻翻嚟今日开始又同大家系继续做呢个清晨爽利啦。咁啊过往嗰段时间就辛苦咗小新啦，同埋仲有佩佩咧就做埋。星期一、二、三的清晨爽利，翻呢个清晨的时间，其实系真系都几辛苦噶，因为一早起身啊嘛，咁啊，但系呢个都系一个习惯嚟嘅。其实翻到咁上下咧，你就会觉得啊、哦，都 OK 嘅。其实朝头早有朝头早个好处嘅，朝头早一种好清新嘅感觉啦，一个新嘅开始啦，成日嘅时间仲有好多咁去用啦。咁好啦，我翻嚟嘅时候咧，我啲嘉宾嘅环节全部都会出现翻嘅。咁啊，今日咧就会系都系叶君尧，叶君尧会讲下咧，哇，呢、這个都仲有一个礼拜时间到嘅啫，系都值得要去睇下嘅一个展览，系喺大馆嘅树嘅一个系光雕投影表演啊，喺夜晚嘅时候咧，话系有啲投影射落去。一啲嘅建築物嘅樹咧就非常之靚，投影就唔單止成日都有光，仲有一啲形象出現嘅，到底係咪點樣嘅咧？詳細情況大家留意，一路喺清晨爽利節目會出現啦。咁啊喺六點後咧，阿 Dan 就會出現啦。而家時間5:08，早晨。 遙遠天際上數片白雲。浮云散透出一丝曙光，光辉轻轻靠在那树旁，山岗重现美景观，原野黑夜已经冲破，自然界现出新的理想，花灿烂娇姿态艳似正阳，青草回复翠绿。 陆上，悠然漫步在此山岭，身心多畅舒，浮云伴我高声唱，深深歌颂这光景。尘世抛开斗争，千般或种种怨恨已尽忘，只想寻觅我所向，只想寻觅我所向。 杨国华的《城市外的清晨》，早晨啊，清晨时间5:42。今日天气方面咧，雷雨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喺上昼5:00，台风南马都集结喺长崎之东北偏北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日本九州。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天气酷热，最高温度大概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风势颇大，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00，同时亦都有酷热天气警告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佢刚刚喺香港举行过佢嘅演唱会，佢话呢一首歌当日有呢一首歌，先有今日嘅黄海芹。歌曲名字同我一样。再次回来 问我怎么不说话， 同你相遇， 我说我心已冷，你说你不想再孤单，但在这刻看见街角人渐散，人散去始终不再返，在瞬间像看清楚这变化，你说你深爱过，我说我不想再附和，就让痛楚教我知道谁是错，曾错过怎可一再错，再进入漩涡，茫茫然仍是我，往日我只是傻，茫茫然仍是你。 之心，轻信我。在瞬间，像看清楚这变化。你说你深爱过，我说我不想再附和，就让痛楚教我知道谁是错。曾错过，怎可一再错？ 黄海芹的再遇，我都回来跟你再遇，是清晨爽利与你共度这个清晨。今天是9月19号农历的8月24日，是啦，这个中秋我都在家里过，在家里望下看啲电视的影出来的月光，都一样是人月相圆。今个中秋的月光都几靓的嘛。5:48时间，气温27度。 同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犹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山河万里也草色新。同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犹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花儿仍旧有朝露印。打开我的心，全没有恨，满载爱共情和欢欣。你我两知心，几许痴心，柔情在我心内轻轻渗。同你两个心跳渐接近，大家呼吸声音也相近，犹如冬天的雪，又似春的雨，经过艰难仍旧有好光阴。阳光中全没有恨，满载爱共情和欢欣。 好甜蜜、好浪漫嘅一首阿伦嘅情歌，《爱在阳光空气中》，系嘛？定系啊，系咯？呢一首歌其实系听落系佢几温馨，令到你几浪漫嘅，系啦，《爱在阳光空气中》。 清晨爽利，钱佩兴。 让我们开着车，兜着风，到那青青山坡下采野花。只要和你在一起，我就会心欢喜。你温柔，你体贴，我要赞美你。风度翩翩，气质高雅。我们俩弹着心，唱着歌，在那一轮夕阳下。看晚霞，我们俩轻轻地攀着手，醉在淡淡月光下弹吉他。我和你总是有那么多绵绵的情话，你问我这到底为什么，就让我告诉你为什么，这就是爱，这就是爱。你爱我，像人间这份风雅，爱就像一首歌，一幅画。让我们肩并肩，手拉手，在那海边悬崖下浪花。让我们开着车，兜着风，到那青青山坡下采野花。只要和你在一起，我就会心欢喜。你温柔，你体贴，我要赞美你。风度翩翩，气质高雅。我们俩弹着心，唱着歌，看晚霞，我们俩轻轻地攀着手，醉在淡淡月光下弹吉他。我和你总是有那么多绵绵的情话，你问我这到底为什么，就让我告诉你为什么，这就是爱，这就是爱。你爱我，我爱你，共享人间这份风雅。爱就像一首歌，一幅画。你问我这到底为什么，就让我告诉你为什么，这就是爱，这就是爱。 轻松跳跃嘅一首歌，邓丽君嘅《爱像一首歌》。早晨啊，今日天气方面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风势颇大，气温会稍微下降，同埋亦都会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有雷暴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啊！ 遥望你倩影经过，看灯色与夜色辉映，明亮眼。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米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9公里；东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1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5000米，有骤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可以许愿， 可以野餐， 可以放狗， 可以放空， 可以乘凉， 可以影相， 可以牵手， 可以分手， 可以见证历史， 可以建造历史， 可以找个窿跟他讲秘密。 但他的秘密你又知不知？ 城市中的树木和树下面的城市人，种出各式各样的香港故事。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树身边》，今晚7:30，港台电视31。 电脑有，畅通的网络有，耳机有，全部都准备好了，我终于可以。 终于可以打机嘛，都叫你不要成日打机，看多些书的啦。 什么啊，就是看书咯。我是准备好器材，想去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的阅读时刻粤语书室啊。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文章，而且还有五台主持和图书馆大使的声音演绎，有得看又有得听。哎呀，你不要阻住我就真啦。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叶柏强： 中学生因为比较早有疫苗的保护，最近这几个月的阶段呢，发现大部分特别是那些重症需要入医院的小朋友呢，主要呢其实在年幼的小朋友里面，所以呢家长的留意度里面呢，焦点呢应该是尽快帮小学生和幼稚园比较小的小朋友呢，尽早安排完成接种的新冠疫苗。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有啲可能啱啱六点后先至起身，开住收音机听清晨爽利，系咪啊？系啊，我翻翻嚟啦，喺你嘅耳边听翻我嘅声音啦。有两个星期冇见啦，嗬，我都好挂住你哋噶。今日咧就系一个喺我嚟讲翻翻节目嘅一个新嘅开始啦。今日嘅日子咧就九月十九号，农历系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一。现时时间接近六点十一分啊！寻日天色咧就真系麻麻可，有部分啲地区咧都落大雨啊！咁即系有啲人系觉得系啊，即系唔系预料之内，冇乜留意到话会落雨嘅咧。咁仲话天气咁热，咁原来寻日咧都啲天色咧开始都有转变，有部分嘅地区咧就落好大雨啊，同埋都黑晒嗰啲咁。喂，今日天气情况点咧？今日咧就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风势颇大，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雷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在上午5点，台风南马都集结在长崎之东北偏北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日本九州。现时雷暴警告是继续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同时都有酷热天气警告的。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5%。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一的朝头早呢个时间啊，见到老友记阿 Dan 叶君尧啦，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系啊，我放咗两个星期假，你都系，因为我放假，大家都听唔到我同你合作嘅呢个环节，都要等到我放完假翻嚟先一齐有得听吓。 我真系等啲听众辛苦啊，咁挂住我哋，真系。 多谢多谢啲听众朋友先吓，其实系有啲可能即系听惯咗咧，唔系咧就有啲啰啰挛嘅。 系啊，亦都多谢佢哋支持啦。 系啊，可能。我哋今日又投入翻我哋嘅工作，今日有啲咩好介绍咁咧吓？ 一反常态啊！未进入主题之前咧，阿钱，我要先问你一个问题。 嗯， 啊，对于雕塑啊，你嘅印象系点嘅咧？ 雕塑，我即时喺脑海里边咧，我就谂到意大利嘅米高安哲罗嘅大卫像啦，维多利亚公园嘅女王像啦，中山纪念公园嘅孙中山像啦。星光大道都有啲銅像噶嘛，有李小龍啦、梅艷芳啊、麥兜啊咁嗰啲啦 嚇。我相信咧，好多聽眾咧一聽到雕塑啊，同阿錢你一樣啦，都會諗起人像嘅。阿錢，你有冇印象中咧，中環啊有幾個咧公共空間咧擺放咗幾件咧唔係人像嘅雕塑咧？ 哦，咁有，我細個喺中環大噶嘛，咁啊都有少少嘅印象嘅。咁嗰啲雕塑咧就唔係人像。外形咧就抽象少少嘅， 嗱，不论人像定系抽象啊，嗱，总之咧，雕塑咧必定系一件物件，而雕塑嘅特征咧就系咧唔同角度咧睇到佢咧有唔同嘅样貌嘅，即系话咧，不论远处睇、行近睇、踎低睇，还是咧攞个手机影低咧，翻屋企慢慢睇啊。有別於平面視覺藝術嘅， 咁即係話例如油畫啊、水彩畫啊、水墨畫咁， 冇錯啦。嗱，睇雕塑咧，觀察者咧係可以從多角度鑑賞嘅。嗱，今日咧我要介紹一種咧比較前衛嘅雕塑——光雕塑。 光雕塑，咁即係話用光嚟到製造雕塑啊？又唔好明喎。 光是直線行走的嘛，怎樣可以做到立體的雕塑呢？ 在維港表演的幻彩耀香江、 哦、即是幻彩榮香江， 就是用一些很強勁的雷射光直射上半空嘛，配合強勁的音樂，很多旅客看了都對維多利亞港香港的夜景另眼相看，留下深刻印象。 嗯，那些雷射光和所有的光一樣都是直線的嘛，咁究竟光雕塑又系咩嚟嘅咧？系咪有啲似幻彩荣香江嗰啲咧吓？ 有啲似，但系咧唔系用强力嘅射灯咧照向半空制造效果，而系用投影机 projector 咁咧投影一啲短片咧喺建筑物嘅外墙，仲有音乐配合啊！嗱，呢啲就系光雕塑啦。 哦，都有啲印象吓，其实真系几特别噶嗬。 嗯哼， 咪住先。咁听紧收音机嘅听众朋友咧，有冇机会睇呢一个光雕塑表演咧？ 当然有啦，嗱，唔使隔住个电脑或者手机嘅，听众咧系可以走到现场参与今日要介绍呢个光雕塑表演。 啊，真噶，可以睇到啊？ 就喺香港啊，免费入场，晚晚啊可以喺现场细心欣赏嘅。嗱，避免剧透啦，就唔讲香港呢个光雕塑表演住。嗱，先讲咧佢喺澳洲嘅表演。嗱，我就 send 咗条短片咧，就俾阿钱啦，麻烦你帮我形容一下。 好。嗱，咁呢条短片咧，全部都系夜景嚟嘅。咁啊，当中我见到咧，澳洲最标志性嘅建筑物啦，大家都熟悉噶啦，就系、是、悉尼歌剧院啦，系夜晚嚟嘅。咁有啲似帆船嘅帆嘅外墙咧，就有四个，非常之光，即系你正话所讲嘅用 projector 啦，就投射一啲影像上去。咁呢个剧院嘅外墙原本系白色噶嘛，但系投射咗啲影像上去嘅时候咧。又好似变成哇超巨型嘅画作啊！见到一朵一朵嘅红色嘅花啦，视觉上咧好震撼。 嗱，钱你用画作嚟形容呢个光雕塑表演咧，就非常贴切啦。因为咧主办者咧就叫 The Electric Canvas， 啊，即系电子画布。 冇错，嗱，你睇到嗰条短片咧，见到一座座建筑物由古老几层高大楼至教堂啊，透过咧佢哋嘅光雕塑表演咧，立即变得生动。 咁即系咧，佢哋系以建筑物嘅外墙作为一幅巨型嘅画布，就用 projector 投射啲影像上去，塑造一件光雕塑嘅作品。 啊，其实十几年前咧，多得网络世界全球化，我喺社交平台咧见过 The Electric Canvas 嘅光雕塑作品噶啦，估唔到咧喺香港咧可以亲眼现场睇到呢个表演啊！ 嗯， 啊，旧年咧我有幸咧就同来自澳洲嘅两位负责人啊 ，Tim 同埋 Peter 咧就长谈，咁了解一下咧光雕塑嘅复杂制作过程。咁嗰朝咧佢哋两位咧同我喺中环一间咖啡室倾偈啦，啊，佢哋有好多嘢同我分享，我又有好多嘢问。咁虽然大家只是凭空想象所谓的纸上谈兵啦，见不到在香港将会表演的光雕塑作品，但是呢斋倾偈斋幻想的过程呢，我已经好兴奋啦，諗住圣诞有机会睇啦，点知表演临时取消啊。 咁跟住又点呢？ Better late than never， 迟到好过冇到啊。足足等咗九个月，几个星期前呢我收到大馆嘅通知啦，呢、這个光雕塑表演呢会返返嚟香港。 哇，咁就正啦，有眼福啦，係咪、 嗯、 世界级嘅光雕塑有机会喺香港睇，机会难逢。咁我知阿 Dan 呢，你又有去咗呢个传媒预览啊，有得先睹为快，仲、 嗯、 即时呢喺嗰度呢就影咗几张相。同埋有幾條短片咧，俾我睇咗。哇！我見到大館嘅其中一棟建築物嘅外牆咧，全部光曬，好似一個超巨型嘅電子熒光幕咁，非常之宏偉啊！ 嗱，呢度係大館嘅營房大樓啊，呢棟建築物咧其實有少少典故嘅。嗱、麻煩先你同聽眾講下。 好啊，嗱，建築物嘅東翼咧就係大館，西翼咧就係衝鋒隊。东边的二楼是男更衣室，三楼就是女更衣室，东翼的下方就是报案室，报案室的后面就是监房，而旁边就是枪房，西翼还有另一个枪房。营房大楼的地下位置就是中区运输组，以前就设有地下油缸，由当年人称油长的入油员就为警车入油的。 曾经警车只能够在三个地方入油，分别就是大馆、湾仔和铜锣湾。后期就因为发现24小时当值需要太多人手，所以就改制了，就给警车可以在外面的加油站入油。这个就是油站被封其中一个流传的原因。另一个传闻就是说在80年代发生严重的事故之后，就改为由司机自己入油，再加上地下油缸亦都因为安全的理由而停用。所以呢，在90年代呢，就以混凝土封起入油的设备。 知道了这些小小的典故呢，建筑物呢不再冷冰冰了，而是有历史、有生命，和今日的我们呢有所互动了。 嗯， 其实大馆呢未被活化之前呢，这座刑房大楼啊，摄影界前辈梁家泰呢用过一部呢大底相机黑白菲林呢记录过的。他仲要把握呢一日里面啊仅有的短暂阳光折射呢，先至影到呢刑房大楼好有诗意的一刻啊。 是。 刚刚阿倩呢读出呢座建筑物的小小典故，加上呢加泰叔为刑房大楼影的呢张经典黑白相片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呢一本摄影书叫谢幕度睇到的。多谢的谢，银幕的幕啊。 咁系咪系喺呢个公共图书馆又有得外借啦？ 有啊，我 check 过啊，香港九龙新界一共有18本嘅。 咁知道大馆未被活化之前嘅样貌同埋少少嘅典故，咁啊再去睇呢一个而家进行紧非常之前卫嘅光雕塑表演咧，个感觉一定系好正。 是啊，嗱，讲历史咧，除咗透过文字啦，其实咧可以用最崭新嘅科技咧，将啲影像咧投射喺充满历史嘅建筑物咧，讲历史故事嘅，一样容易入口，老少咸宜。 嗯， 嗱，避免扫兴啦，唔想剧透。咁咧，我喺呢度咧，唔好讲得太多，唔好描述得太过详尽啦。等有兴趣嘅听众咧，亲自去到大馆现场睇，现场感受下咧呢个充满视听刺激嘅动感表演。 喂 ，Dana， 咁完全唔讲又唔系好得，我觉得咁人哋都唔知，喂系咪真系啱睇先得噶？系咪？ 嗱，有见及此咧，嗱，听众咧系可以上网睇到少少片段嘅，只要上 Y 字头嗰个影片网站啦，输入 InnerGlow，InnerGlow， 咁咧见到嗰条咧只有26秒嘅短片咧。就可以睇到呢個光雕塑表演嘅花絮㗎啦！ 哇，即係俾26秒，等你即係吊下人先， 係啦， 係咪 啊？今集清晨爽利咧，請到大館呢個展覽嘅資深策展人郭英啊，同大家講幾句嘅。 清晨爽利嘅觀眾大家好 ，Inner Glow 綻放大館係一個關於大館入邊刑房大樓嘅故事。我哋運用最新嘅立體光雕投影技術，將大規模嘅動畫同埋一啲細緻嘅圖像呈現喺超過70米長嘅刑房大樓外牆。呢一個作品係由四位香港藝術家同埋插畫師聯同澳洲嘅創意技術團隊 The Electric Canvas 一齊合作創作嘅。個故事嘅靈感咧，其實係來自刑房大樓入邊發生過嘅小故事。我自己作為策展人，係由揾一啲舊相片啊，同藝術家分享個故事，再睇住佢哋慢慢由啲歷史材料入邊咧，創作出色彩繽紛嘅動畫。成個過程咧係充滿挑戰性，同時咧我哋亦都好興奮可以參與咁大嘅一個製作。咁希望香港嘅觀眾都會中意啦。 嗱，咁關於呢一個光雕塑表演 Integral 咧，綻放大館個詳情咧係咁嘅話啦，大家聽住啊！由本月20號，即係聽日啦，一路至到25號，喺中環大館嘅檢閱廣場，每晚7:00至到9:00會準時開始，而每一次咧係大概12分鐘，每半小時上演一次，一共咧就係5次，直至到9:00嘅嚇。咁如果想知道詳細嘅情況咧，大家可以上翻大館嘅官方網站嗰處睇嘅。 今集清晨爽利咧，介绍光雕塑表演啊，一种较为前卫嘅艺术咧，目的咧就系打破呢个常规啊，用新嘅角度咧回望过去， 即系用新科技去讲历史故事啦，系咪？哦，真系非常之难得，大家值得去睇睇啊吓。 嗱，讲到打破沉闷咧，最近喺西方英语世界咧广传咧一首流行曲啊，就系讲呢个主题啦，跳出框框。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仲有酷热天气警告啊！咁啊，听日星期二翻嚟咧，我哋有崔博士讲呢个膝头哥痛嘅第三集，听朝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英国西敏宫外继续有人龙，等候入内瞻仰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当局宣布截龙，呼吁民众不要再来排队。较早前，英国全国默哀一分钟，悼念伊丽莎白二世。根据原本安排，伦敦地标大笨钟会在默哀开始和结束一刻响钟，但钟声最后没有响起。国会发言人说会进行紧急调查。另外，数以百计来自英国各地的义工为沿住泰晤士河排队的人提供包括医疗和疏导人潮在内的各类协助。其中来自当地红十字会的一个义工说，在现场负责带路，向人指示餐饮处所和洗手间的位置，并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无毡保暖。匈牙利区域发展与欧盟资金利用部长努夫卢锡奇说，政府会履行对欧盟委员会的承诺，以获取几十亿欧元的欧盟资金。较早前，欧盟委员会建议暂停向匈牙利提供75亿欧元资金，直至匈牙利政府实施反贪污改革。努夫卢锡奇指出，匈牙利和欧盟委员会之间有关条件机制程序的谈判已经结束，欧盟委员会已经接受匈牙利的反贪污承诺。虽然欧盟委员会仍然有疑虑，但匈牙利肯定会履行承诺，肯定会履行承诺。他又说，匈牙利一共作出17项承诺，部分法案已经提交国会，其他法案将会在今日和星期五提交。匈牙利承诺设立一个独立反贪污机构，监督欧盟资金的使用情况，并采取措施令立法程序更加透明。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表示，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部长在爱沙尼亚举行会议，讨论议题包括如何维持并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鲍尔说，只要乌克兰需要，北约将会一直对基辅提供支援。随着越来越多西方武器输入乌克兰，北约国家需要加强对乌克兰人的军事培训，指导他们使用并维修这些武器。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成员国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俄罗斯批评西方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只会导致冲突延长和更多平民伤亡，也都会令俄罗斯和北约更加容易爆发直接军事冲突。回来本港，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说，最近已经有大型赛事宣布移师外地举行，政府短期内应该放宽检疫安排至0+7，如果要等到明年年初才实施已经太迟，又建议取消抵港人士登机前要先接受核酸检测的规定。他形容商界就放宽入境政策的诉求已经叫到喉咙都沙，希望政府尽快调整。林建峰又说，如果一些大型活动不能够在香港举办，对国际形象会带来很大影响，特区政府应该尽快取消入境隔离政策，相信有助吸引世界各地管理人员来香港参与11月举行的金融峰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风势颇大，气温稍为下降和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上午8:1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